问，请不要问，只想快乐，不想有恨，游子一般步伐没法歇一阵，年轻的心没法锁得太紧，身边一片缤纷，不愿生根，怕留脚印，不定的心永远不为谁留痕，你不为我等，请不要问，请不要问，托使有梦，尽管去寻，行色匆匆，但愿莫再追问。太多原因，年轻的心没法知得太深，不想使你担心，不愿生根， 不愿生根， 怕留脚印， 怕留脚印， 不定的心， 不定的心， 永远不为谁留痕， 为谁留痕， 你不需要，亦不为我等，心似真心， 心似真心， 却难永恩， 却难永恩， 今日的真，信息变成现。